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浩浩汤汤。咁才哥，我问你一个问题。 好， 好，你会唔会听翻自己做嘅节目呢？即系你就做好多啦，做浩浩汤汤又做其他节目啦，你会唔会听翻自己做嘅节目 咧？我话俾你听咧，唔好意思，又讲得多咗啲噶吓。我自己写嘅嘢咧，其实我 系 有一种病态嘅自恋狂嘅，我 系 睇极都唔厌嘅，睇完又睇，睇完又睇嘅。但系咧，对于我自己嘅录音同埋录影咧，我亦都 系 有一种嘅近乎病态嘅拒斥症嘅。我是不会听，是不会看的。我实际上我讲出来大家可能会笑，捧着肚子笑，其实我觉得是很闷的。我听回我自己讲的东西，就是看回我自己做东西的录影，我觉得很闷的。 但是我觉得观众不觉得， 但我写的东西我就看极都不厌。是 啊， 不知道为什么呢， 我都是很害怕，我讲东西都很害怕，但不知道我看回一些节目我都真的不堪入 耳。我没有的，其实未试过看过一辑。 我平常一点，我看写又看，录的又看，我没问题。 好，那我问你个问题了。Wingo 你都可以答的。 好啊，好啊。 那如果有个人就说，我只是会听一些不听回自己做节目的人做节目，那个人呢会不会听自己做节目呢？ 是啦， 你使唔使我破了这个谜底先啦。 可能大家就比较想听了这个变奏，其实不是很知道讲什么的。那我们用回原版那个，其实都是一个比喻来的。是啦，那才哥不如你讲下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啦。 其实我记得讲过的 比喻， 是讲过理发师悖论。 没错啦， 理发师悖论。 那么才哥你讲下啦。 很简单，就是一条村里面有一个理发师，咁样咧就佢喺门口咧就动到个牌，咁就话咧就我就会同呢条村入面所有唔同自己剃须嘅人剃须嘅咁样，咁于是咧就好多人咧就即系知道个手势都好好嘅，咁就嚟帮衬佢啦，咁就即系络绎不绝啦，系嘛，奇门如此。咁但系咧就话说，佢有一日咯，咁即系讲古唔好博 讲古啦。 咁我意思即系话，咦，我啲须都好长啦，望下镜，我啲须都好长，即系个理发师啊。咁佢攞把剃须就想同自己剃啦，但佢一谂，咦？我應唔應該同自己剃須咧？咁，因為如果你睇翻佢嗰所定下嘅規矩咧，就係話佢只係會同呢條村入面從來都唔同自己剃須嘅人嚟去剃須嘅啫。咁所以咧，如果佢攞起把剃刀，佢話我唔同自己剃啦，都係唔得嘅咁。咁佢就符合咗呢個條件咯， 係 喎，因為佢從來都唔同自己剃須嘛，咁所以佢就應該同自己剃須啦，係嘛？ 咁但係佢剃， 但係如果當倒翻轉頭，佢攞把剃須嚟剃嘅時期咧，咁佢就變咗違反咗自己嗰個承諾咯， 即係佢一個會幫自己剃須嘅人咯。 係啦，咁點解佢要幫自己剃須咧？因為佢自己同自己剃有剃須嘅，係嘛？佢話只係同唔同自己剃須嘅人剃啫嘛，係嘛？咁所以咧，即係話佢無論點樣做都好咧，其實咧都係錯嘅， 冇錯啦， 都係錯嘅。佢剃又錯，唔剃 又錯， 冇 錯啦。唔知點算好？ 咁呢個就叫悖論啦。所以悖就咁嘅意思啦。 paradox 啊，冇錯。咁佢呢個 paradox 咧，其實係好重要嘅。你唔好睇上嚟好似係一啲所謂思辨上嘅遊戲啦，因為佢係直接動搖咗咧一個集合論啊，或者 數 學， 其實 數 學 嘅 基礎， 冇錯啦。因為咧，其實講真咧，集合論咧，其實一個最基本嘅概念咧，就係話啊，如果我哋先定下一個性質。我哋凡系符合呢个性质嘅事物咧，我就归入呢个集度啦。 冇错， 咁呢个集就系即系 a set of 所有嘅乜嘢咧？譬如话所有黑色嘅嘢，或者所有雀仔，或者所有光头佬咁诸如此类啦，所有百万富翁咁啊。咁似乎喺直观上咧，呢种咁样嘅观念就话我哋定一个性质，然后有一个集咧，入面有成员咧，似乎好似系无可争议噶，即 系 好直观嘅。原来呢个概念本身咧系充满住矛盾嘅。 冇错， 就系话根本你到头来，因为佢有子集噶嘛，吓，即系每个集你都可以唔系攞晒佢嘅成员，系攞部分成员有个子集噶嘛。但系你嘅子集咧，原来你系唔同嘅子集咧，又可以成为一个咧就叫密集，叫 power set， 系嘛？咁于是咧，你就问啦，咁呢个 power set 系唔系佢嘅成员？ 即系里面有个 set， 里面原来个 set 咧又唔可以包自己本身个 set 噶，得唔得咧？ 咁原来我睇过一个咧，就系令比较易理解嘅，除咗理发师都好有趣，大家可能都应该理解啦。另一个就系一本书嘅目录。譬如呢一本书嘅目录咧，冇错啦。我哋通常咧就系话啊，譬如呢个咁样样啊吓，咁啊佢就列晒出嚟噶嘛，咁就 系 话，譬如第一章点系第几页，第二章第几页啊嘛，系嘛。咁但系咧，佢 個目錄喺第幾頁呢？嚇！咁於是咧，佢就又可能要可以標出嚟咯，即係話我話講，咁呢個目錄係屬於第幾頁嘅咁樣樣。但係其實當你一列咗出嚟嘅時期啊，你呢一個表列，即係你話呢個目錄喺第幾頁呢一句咧，係咪都應該話埋俾人聽喺第幾頁咧？咁究竟即係我出現咗一個矛盾咧，就係你應唔應該包埋你個目錄嘅頁數？但係你一包埋嘅時期咧，其實你又製造咗一個新嘅頁數出嚟咯，係嘛？咁你咪無窮無盡咯。咁所以咧，其實即係你又係包又唔係，唔包又唔係咁啊嚇。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叫做目錄嘅悖論啦嚇。咁呢、這個，但係原來講上嚟咧，我話即係講下講下都同圖靈嗰個有關嘅。原來圖靈嗰個停機問題咧，個 hotting problem 咧，嗱我呢度都睇咧，就係、是、話原來都同佢有少少類似嘅。停機問題啊，我都係照本宣科嚇。嗱呢個維基咁啊，因為我都背唔到咁多。佢話係邏輯數學入面嘅所謂可計算理論嘅一個問題嚇 ，computability。個通俗咁講咧，停機問題就係判斷任意一個程式係唔係會喺有限嘅時間入面結束執行啊呢個問題。佢話該問題咧係等價於餘下一個判定嘅問題，就係給定咗一個程式啊，一個 given 一個 program P 同埋一個輸入 W， 程式 P 喺輸入 W 下係唔係最終係會停止咧？咁原來佢就話圖靈咧就喺1936年咧就係用對角論證法證明咗唔存在解決停機問題嘅通用演算法，係咁啦啊，咁啊唔讀咁多， 即係 loop 啦，即係一路有幾條 loop 啦。 咁佢咧就話相似嘅悖論咧，佢都提出呢個理髮師悖論啊。佢即係頭先我講咗，唔再重複理髮師悖論啦。咁但係佢話停機測試嘅悖論就係咁啦。佢話電腦裡面有個測試程式，呢個測試程式嘅原則就係話咧，對於電腦裡所有嘅程式，佢話若且為若啦，若且為若呢個咧，我哋中文唔熟噶啦 ，event only if 啦，這個程式咧不啊！帝要回呼叫自己喎嚇，呢、這個都即係啲中文我哋唔習慣嚇。輸出停機，咁啊測試程式咧就會呼叫佢，即、就、係、是、對應不停機。如果這個程式、okay. 啊係帝回呼叫自己嘅，對應不停機咧，測試程式就不呼叫他，對應停機。哇！ 即係講啦， 唔應該講呢、這個。 無法回答嘅問題係咧，就測試程式。帝回呼叫自己摸咁樣， 係啦，係啦，其實咁講咧，可能唔係好明啊。即 係 我哋咁簡單啲諗啦，就係話如果有個程式啦，咁佢可能會停嘅。即係咁有啲程式硬係有啲人會温下就温到停噶啦嘛。咁其實之前我哋記得咧，圖靈咧就講過，其實佢個概念就係話，可唔可以寫一個程式咧，可以模擬到呢個世界所有嘢嘅。咁而咧當時咧，圖靈又諗一樣嘢喎，就係話如果我可以寫多個程式，佢係模擬到頭先我講一個可能會停嘅程式出嚟咧，咁佢本身係一個模仿嚟噶嘛。咁而呢個程式，如果可以知道咗，原來佢本身嘅程式會停嘅話咧，咁嗰個程式就唔停啦。咁如果又知道咗，即係模擬咗本身嘅程式係唔停嘅話咧，咁個程式就會出現個停咯。咁所以咧，佢咪將個停機問題陷於一個困境啦。冇錯啦， 係啦， 冇錯啦。 因 為佢，因為你頭先講過啊嘛，即係可以模擬任何嘢，其實就係呢個就係個概念叫 universal。Turing machine 冇錯， 係啦，因為佢即係其實可以 carry 任何嘅程式噶嘛， 係啦，冇錯。 但係出現咗呢個兩難嘅局面， 冇錯。 咁其實講真咧，所有呢啲咧，某一程度上咧，都係我在説謊。呢種我哋叫自我指稱嘅，即係呢個就係最基本嘅。係 啦，我在 就話我在説謊呢句説話咧，係對定係錯嘅咧？無論你話佢嗱，你話佢係對咧，佢就會係錯。 係啦， 你話佢係錯咧？ 佢就會對啱喎， 悖論啊嘛， 係 啊， 呢個就 I am lying 咧，其實簡單呢三個字咧，就已經咧，其實就係問題嘅核心。但係只不過咧，原來即係啲數理邏輯學家咧，開頭就以為呢一個咁樣嘅悖論咧，可能都係一啲概念上嘅遊戲嚟嘅啫，語言上嘅遊戲啫。但係當佢一路研究，其實都係講100年前左右咋嚇，有啲唔夠添，就發覺原來唔係一個即係嚇思辨遊戲咁簡單，原來喺最嚴謹嘅尺度嚟講咧，都係。是包含住不可調和的矛盾。 冇錯。 咁我哋要跳落去咯。 好， 咁勁嘅羅素同佢嘅老師阿懷海特啊， 懷海特， 佢做咗呢個三卷本，佢話佢花咗10年，我記得好似話。 佢呢度咁講，佢之前就應該花咗好多時間，真係出版咧，係 preparation 咗好耐啦，因為我諗可能真係有十年，但係就1910。去到1913咧，就分係啦。咁我好記得咧，當時我係慕名咧，我係喺 Hong Kong U 咧抄過嚟睇嘅。Hong Kong U 係真係有呢三卷嘅。但係咧一攞出嚟咧，即係學即係精裝硬皮啦，黑掹掹嘅。我記得一打開咧，哇唔使睇啦，即刻冚翻埋嘅。因為咧係密密麻麻，版版都係。 即係算式嚟嘅，即係 equation 嚟嘅，啲方程式嚟嘅，全部都係符號嚟嘅，完全唔知啱乜嘅。 冇錯， 我記得佢曾經寫過咧，即係佢係喺人生裏頭花咗最多時間，但係最大最少收穫嘅係一個工作啊嘛。 係啦， 咁係俾邊個打敗咗呢兩個咁精明嘅腦袋啊？俾邊個打敗咗？ 真係真係唔好彩啦！真係其實佢哋咧，即係如果你呢個計劃係遲十年咁咧，就唔使嘥咁多時間嘅， 係 嘛？係就係因為啱啱佢哋出版咗呢本書冇幾耐，就係呢個哥德爾啦，就係 Kurt Gödel 啊。雖然佢係 Godel， 但係個 O 字上面有兩點嘅，啊，即係佢德文嘅，係佢呢啲奧地利嘅德文。咁佢係讀 Gödel 嘅，叫哥德爾。咁啊，哥德爾咧，其實佢係提出佢嘅不完備嘅定理啊。佢係好似唔知有第一定理、第二定理咁樣嘅。咁我記得啦，我當年係Hong Kong U 讀雖然話讀物理，但我第三年班咧，三年班我都選修咗叫做科學哲學，係 philosophy of science， 我係有讀過呢個 Gödel 嘅。但係咧講真的都係似名非名嘅啫。我後嚟咧喺書店咧都揾到一本書，亦都係現時應該市面上，因為市面上揾唔到啦嚇。嗱，即係話喺出版界出過一本書，就叫 Gödel's Proof， 係好薄下啫。我係攆曬嘅成本書，咁但係咧睇嘅時期就好似明。大家睇完之後咧，已經一嚿雲啦嚇！嗱，大家有興趣咧，你揾下呢本書，好細嘅書仔，應該咧係唔過200頁嘅，100頁左右嘅啫。叫 Gödel's Proof， 佢就係即係將佢寫翻曬出嚟。咁但係 Gödel 咧，原來佢就係用一個好巧妙嘅方法嚇，但係好嚴謹地咧去論證咧。佢話任何包括住好似算術、arithmetic 呢種咁基本嘅一個叫形式化系統啊，一個 formal system 咧。只要佢係一個我哋話無矛盾嘅形式系統，佢英文叫 consistent 啦。咁所以咧就中文咧就有時亦做一致性，有時亦做相容性啦，好得意。即係凡係一個咁嘅 self consistent， 即係無矛盾性嘅一個 formal system 嘅話咧，佢話原來咧佢入面咧必然係可以產生一啲命題咧。是你冇辦法喺呢個系統入面咧，證明佢係真定證明佢係假。但係奇怪地咧，原來你喺呢個系統外面咧，你又睇得出佢係真定假嘅喎。嚇，咁所以咧，其實佢呢個咧係好有趣嘅一個發現啊。即係我可能講得唔夠好啦，但係咧有人甚至誇張啲咁講啦嚇，佢話喺人類探索呢個宇宙、認識呢個宇宙過程入面咧，其實哥德爾嘅不完備定理咧，其實嗰個咁樣嘅重要性咧係仲緊要佢同代同時期，而且係老朋友、好朋友嘅愛因斯坦。 冇錯， 仲勁嘅相對論，其實呢、這個咁、當然咧就即係世界上其實好少人知道哥德爾呢個咁嘅定理啦，係嘛？咁但係咧就係慘啦，就係話原來按照哥德爾呢個定理咧，羅素同埋懷海特佢哋花咗可能即係超過十年嘅即係精力嘅心血嘅時間咧，嚟去所建立嘅呢、這個嗰、那個理論咧，其實係已經係完全係建設喺流沙之上，係破產嘅， 係 破 產。冇錯。 嗱，佢哋嗰本書咧，頭先我講過咧，首先都講下少少有趣嘅。佢叫做 Principia Mathematica 咧，其實佢都好大膽嘅嚇。點解咧？因為你一睇呢個名咧，就諗起，咦？牛頓當年嗰本巨著咪又係用呢個名咁啊？咁但係原來牛頓嗰本巨著，因為佢哋都興用呢個拉丁文啦，就叫做咩咧？即係我都用英文拼嘅嚇，即係唔識拉丁點樣啦嚇，叫做 Philosophy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原來牛頓啊，當時係即係十八世紀嗰陣時出版呢本嘅時期咧，佢係叫做自然哲學嘅數學原理全名。不過確實咧。事後很多人都簡稱就叫 Principia， 即係費事咁長啦 ，Principia。咁所以咧，佢而家呢個咧就叫 Principia Mathematica 啦，就其實攞咗牛頓嘅呢本嘅曠世巨著入面嘅後半部，就成為佢個全名。咁但係咧，佢啲三卷本咧，密密麻麻全部係符號咧，其實佢就想做一樣嘢嘅啫，就去論證咧，原來所有數學咧都可以還原為。